警员涉嫌向黑人使用暴力的案件。较早前，总统马克龙表明对事件感到非常震惊，强调法国绝不容许暴力或者野蛮行为。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今早本港气温普遍较寻日低一至两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在长者友善城市入边，生死教育都是重要的一环。世界各国推动生死教育，推动成点样呢？一起问一下加拿大的黄裕佳医生。 咁我好记得十几二十年前咧，我哋同老人家倾偈嘅时候咧，几个字系要避忌嘅，尤其是死呢个字啦。甚至乎咧，讲保险都唔得嘅。咁十几年前咧，好少老人家同我提起死咗之后又点，或者死之前要有啲咩准备，或者有啲咩工作要准备好。但系呢十几年嚟咧，好多老人家咧就自己会提出呢样嘢嘅。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灵活城市计划。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哎呀，捐唔到过去添。 喂，你諗住捐车啦？ 我都捐唔到，太窄啦。 你真係要听住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有你同行，由香港电台第五台道路安全议会全力推动嘅同行有爱广播劇，去提升道路安全意识啊。捐车啦，好危险㗎。不过你好似都要减肥喇噃。 係咪减咗肥就捐到车啦㗎啦？ 为咗你健康同埋安全着想咋，肥仔。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嚟到十一月份嘅最后一天啊，听日又揭开喺呢个月历嚟讲嘅最后一页啦。过埋十二月咧，希望大家都系话有一个新嘅希望啦，新嘅一年咧展开新嘅希望，一切咧都去旧迎新，永远都系有啲旧嘢咧系当然都会系好嘢，你要保存；有啲唔系咁好嘅时候咧，就踢走佢，我哋接受一啲新嘅嘢。喺今年嚟讲，大家都咧学咗好多新嘅嘢，新常态嘅生活啊！十一月三十号，农历系十月十六日，星期一。 5:09，早晨啊！ 听你不断呼叫我，划破宁静我的心下堕，再难过讲不出爱没结果。紧紧闭锁，哭也一话都不算害怕，连累你一生一月含无缺，只差跟你曾遇过，给过你太多波折。宁愿没拥抱共你可到老，任由你来去自如，在我心底仍爱慕，如若碰到他比我好，只望停在远处烛光安好，虽不可亲口细数。 张智霖祝君好，祝福大家系日日都系生活美好，身体健康，要做好呢一点先至可以做其他嘢。听我哋清晨爽利咧，就有好多健康嘅资讯嘅，每一天都有唔同嘅嘉宾主持，集中咧针对咧就系讲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健康，身体健康吓。精神都要健康，思维上咧，你系一个正能量嘅，唔好成日谂埋啲负面嘢，又要食得好，运动好 ，keep 住身体好嘅时候咧，你活得开心，个人都开朗啲，忧愁都少啲。星期一嘅呢个朝头早咧，嗱咁啊，上个星期咧，其实天文台咧都系一早系事先张扬地讲话喺今个星期咧开始咧。温度咧就会低啲，天气凉啦。咁啊，今日咧系啊，见到而家系17度。咁啊，呢个礼拜嚟讲咧，上个星期嘅预告就话温度会系喺20度以下嘅。大家咧又有呢个准备迎接慢慢一路到寒冷嘅冬天啦。 咁雖然話而家係都唔知道有冇冬季，就算有咧都唔係好耐，咁但係始終佢有嘅時候咧，都係有個凍嗰種感覺咧。大家記住係喺隨時一個氣温啊天氣變化嘅時候咧，小心保護好自己。今日咧就乾燥嘅東北季候風咧，正為廣東帶嚟稍涼嘅天氣。今朝早本港氣温普遍比起昨日咧係低一至兩度。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天气干燥，内陆日夜嘅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9%。今日紫外线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5:15。 谁共谁一起？缘分冥冥之中，连于一起。无论在哪处都可跟你，在顷刻之间缩窄距离， 开个异地，游行两颗心缠于一起，遗忘掉世界都也不理。地老与天荒中一传奇，爱是爱是奥妙，永不可预期。 爱是爱是那样，从没讲你。就算要我跳出天与地，不退避。 为以后能以后。让结局完美，跟你一起，承受了几多，仍不放弃，仍期待一天，一切很美，在抱拥之中超断限期，爱是爱是奥妙。 那样从没讲你，就算要我跳出天与地，不退避。 为以后能以后，让结局完美，相约等。 而十个世纪未会死，微妙世界内亦不可分隔地，同到每天喜与悲， 开个异地，游行两颗心。遗忘掉世界都也不理， 先嘅歌曲系来自罗家良啦，仲有陈慧珊。对你，我永不放弃。早晨啊，你听紧嘅系清晨五点钟就嚟天光，一路由天黑到天光嘅节目。现时系五点十九分半。彭羚嘅《隔世情》。 长夜天空，冷的风吹过一抹的浮云，云聚云又散，原是分隔，又再走近，不知不觉已成困，来让不可思议的也发生。在今夜望清这痴心女人、红是杯酒，我心口浅过一片哀或愁，怀念人渐瘦，拥着你足够。当天空再次红透，重现的清早背教人难受，让思念转身走，还有从花开花飞一梦中，心伤心碎却未冻，只因知你知情仍是过我伤。再次红透，重现的清早背教人难受，让思念转身走，还有从花开花飞一梦中，心伤心碎却未冻，只因知你知情仍是我。 从零笔下好多嘅聊斋故事，聊斋故事睇落咧都系啲感人嘅爱情故事多，其实都系反映翻啲现实啊。系爱情故事呢个系即系永恒嘅一个题材，睇落咧都系即系每一个嘅故事咧都系相当之动人，为爱情嘅付出啦，为爱情嘅一个系即系至死不渝喺度等候啊嗰种。咁聊斋头先嗰只歌咧就系《隔世情》。彭羚里面的歌词讲到，通常这些聊斋的诡异的东西当然不希望这个天光出现。里面的歌词，当天空再次红透，重现的清早 倍教人难受。真的不希望黎明再来啊。会想起这首歌。 黎明请你不要来，就让梦幻今晚永远存在，留此刻的一片真，伴倾心的这份爱，命令灵魂仍入进来，请你换黎明，不要再不要来。在浪漫感觉放我浮世外，而清风的温馨在冷雨中送热爱，默默让痴情突破障碍，分开，悠悠凉夜不易，便 叶倩文的这一首、啊、通常都是在这些爱情故事里面，特别是看一些聊斋的东西，都是感情真挚、啊、都有一些好的、啊、就是你遇到在戏里面、啊、所谓的鬼怪东西、啊、等等的，其实都是反映回现实的，一样都是有一些美丽的爱情故事。大家仲记唔记得，其实学友有参与过套戏啊？系令人怀念一个角色啊！人间道， 望尽尽是青山，青山处处雨急风高。竟是走不尽长路，道人道，道神道，自求人间道，妖也好，魔也好，都道最好。少年老，天地鬼哭神号，大地旧日江山，怎么会血海滔滔，孤猿路，怎么尽是不归路？ 旧日江山，怎么会变血海滔滔？故园老，怎么尽是不归路？经闻世家，怎么尽是无踪？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筲箕湾外东村昨晚发生致命火警，一名男子昏迷送院，其后证实不治。事发喺昨晚八点几，警员接报指外东村外日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到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卧喺客厅，旁边有物件喺度燃烧，消防其后将火救熄。初步调查相信有物件因为电线短路起火，起火原因无可疑。渔护署一名女职员确诊新型肺炎。渔护署表示，那名女职员在大屿山东涌坳郊野公园管理站工作，主要负责站内清洁工作，无需接触公众。最近一次当值是上星期二，最近没有外游，工作的时候有佩戴外科口罩，并同接触人士保持适当社交距离。当值期间一直有进行体温探测，体温正常。署方会安排同女职员共同当值的其他职员进行病毒测试，并在相关工作地方彻底清洁消毒。有关管理站已经关闭，直至另行通知。旅游人士到访东涌坳郊野公园不会受到影响。九巴表示接获卫生防护中心通知，一名车长在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中呈阳性，目前已经获安排治疗，情况稳定。这名车长前日休假，至今没有驾驶职务。由上星期五起计的过去14日，他曾经驾驶 43X、80M、85、85X、206M 和 209K 一共6条路线。九巴已经消毒所有相关巴士。另外，他并没有进入员工休息室用膳，也都没有同同事一起用膳。九巴已经安排清洁和消毒有关车站和车厂设施。九巴又表示会向所有车长派发深喉唾液样本收集包，鼓励检测。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认为，本港长远的土地供应要靠发展交椅洲人工岛，创造出能够兴建15至26万个单位的土地。黄伟纶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如果在交椅洲填海1000公顷，当局可作整全规划，提供具质素的公共空间和房屋，市民的居住面积可以更大，政府亦都可以多年不必担心土地供应问题。他又说，按照长策报告要求，每年私楼单位供应目标是12900个，但是由于不少土地拨作兴建资助房屋，如果最终全年供应稍微不达标，希望市民谅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家好，我是戏曲天地的黎晓君。随着新冠肺炎的疫情反复，大家开始有些掉以轻心了。大家出街的话，记得一定要保持这个警惕，保持这个社交距离。例如去人多的地方，好像一些餐厅食肆，又或者是商场或者行街的地方。就算你跟那个人几熟都好，都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护自己，保护他人，那我们才可以将这个疫情击退的。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之前你咪去做咗乳癌检查嘅，结果点啊？ 有惊无险无事啊，不过我都会留意自己嘅身体变化噶。 有啲乳癌嘅风险因素系可以透过实践健康生活模式去改变嘅，好似唔好饮酒啦，做多啲运动，留意饮食，同埋注意保持健康体重。 我哋一定要过一个健康生活，好好预防先得啊！ 香港电台第五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瞓醒觉啦，可能想眠多一阵先啦，唉，得啦，差唔多啦，话俾自己听下呢个啫，瞓多一阵啦，瞓多几分钟啦，咁有啲咧就会好知醒嘅，真系啊，即系眠多一阵啊，即系叫做好似达成下自己少少嘅心愿啦，一早起身啦，我只系要求一个愿望，瞓多少少，咁啊有啲就系坐言起行，就是、起身啦，咁啊准时翻工，咁有啲咧就可能真系一瞓。即系翻瞓咧，会累事啊！起码瞓多咗半个钟啊，咁起身咧就要快手快脚咧去追翻啲时间啊！而家时间咧就5:37嘅，天气咧就开始寒啦，寒啊，少少凉啊咁嘅样。咁再冻啲嘅时候咧，哇！喺被窦暖粒粒嘅时候咧，都仲系真系唔好想起身啊！嗬！但系人真系咁，梗系咁嘅样噶啦。我哋要适应一啲唔同嘅温度啦，亦要适应咧，随时有啲唔同嘅变化，我哋要去啊认知。去醒觉，去接受，去处理，咁呢啲咧都系我哋做任何事嘅一个态度，一个良好嘅心态态度咧，你自然会行得顺啲。如果你心里边成日都好多个怨啊，啊又怨呢样怨嗰样，咁但呢啲嘢改变唔到嘅时候，喺度怨咧就无补于事，只会令你心情会更加好似好激气，咁其实对件事真系冇帮助。咁如果咁嘅做法咧，你话要平心静气咧，系讲好似好容易，做就好难。咁但系咧就尝试下去做先啦，冷静下，即系行开一下咧，就真系好啲嘅。等于你同啲仔女教仔女，或者同人倾偈都系拗到面红耳热嘅时候咧，再拗落去咧都冇用嘅。唯有咧，大家冷静，唔好出声，去洗个面，或者行去望望一啲远景嘅地方啊，或者睇第啲嘢啊，嚟到分开自己头先嗰种嘅唔开心嘅情绪。咁果然其实咧都唔使好耐嘅啫，我谂5-10分钟咧，你行个转翻嚟咧，心情就同先前嘅不一样噶啦。当你谂到我哋应该以和为贵。朋友又好，亲人更加啦。我哋希望能够和谐生活，呢个都系自己最大嘅愿望啊！ 淡淡青山秀，带着白云，悠悠绿水浸。 是那乡音，婉转像小鸟歌韵，最迷人是笑态每交过路人，留恋似小镇。 刚刚我哋听嘅咧就系来自徐小凤嘅一首听落去比较舒服嘅歌，希望呢一度咧小镇里边系一切都美好，啲人喺度住得开开心心、安居乐业。呢、这个都系我谂我哋而家更加系喺呢一年里，大家好想嘅就系有一个安定嘅生活，就系、是、我哋唔需要系惊住话啊嗰、那个即系而家呢个我哋要戴住口罩嘅生活会点啊？系咪一切都改变啊？咁啊改变咧，好多专家都讲噶啦，我哋以后都以一个即系新常态去接受呢个生活。咁接受咗之后咧，咁即系等于你去谂翻起你自己以往有一啲嘢，可能你都系好唔想去接受，但系接受咗，原来都并不坏噶，可能会有另一个即系别有洞天嘅一个睇法。有啲嘢咧改变咗嘅时候，原来比以前咧有好啲嘅。呢、这个我谂我哋需要时间去一路慢慢了解，一路慢慢嘅感受啦。咁我成日都相信咧，有啲嘢咧，你喺好之前咧，佢一定会发生好多嘢。即係刺激到你，令到你會深思好多，或者係一次一次嘅去，好似係磨練自己、激勵自己，然之後咧去到一個最終嘅目的地，啊，大家都可以開開心心啦。咁而家可能我哋係呢一個過程啦，嚇。咁第四波嘅疫情咧，又即係一路殺入社區嘅時候，亦都提醒大家，我哋真係再要，亦都係緊守崗位，唔好即係令到自己亂咗先。自己仍然都是坚持自己的做法，我怎样一个卫生的做法，也都检讨一下会不会有些事都是自己做得不好啊，是不是、啊、人很得意的，有时我觉得好一点的时候呢，你就会有少少好松的心情啊。譬如说就是哦，即是每一次啦见到这个情况数字低了，那些人就开心了，哇，我就可以多一点出去了。其实出去呢个心大家都好想系唔想成日困喺屋企啊，所以见到喺呢一个即系差唔多呢个月以嚟啦，多咗人去户外嘅地方啦，离岛啊，去行山啊，平时嘅唔去嘅咧都去，亦都多咗人去煮嘢食。呢啲可能系以往嚟讲自己都谂唔到会有呢啲嘅改变，就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可能带俾你一啲系 bonus 嘅嘢。咁你接受咗呢啲嘢，哦，原来去行山都发觉咗自己系几中意呢样嘢。一家喺一齐去行嘅时候，又可以联络感情，身体又健康。咁呢啲嘢系一个好大嘅发现啦。咁然之后嗰个卫生嘅常识咧，继续保持去做。咁每一次行过街嘅时候咧，而家咧最多人睇咧就系口罩。虽然口罩都而家不缺噶啦，好多形式唔同嘅形式，但系大家都可能系需要留意佢嗰个嘅保护程度系点样咧。咁呢啲都系需要睇嘅，唔系话系贪佢一个好靓嘅外表。最紧要咧就实际系咪保护自己啦。咁好多人都仍然喺度选择，好似真系拣买衫嘅时候，女士们买衫都要拣下啲款式。口罩咧都多到多不胜数，可以慢慢衬衫嗱，呢个咪系一个比较常态啦。以后喺戴口罩啊、着衫嘅时候，你最后嘅配衬咧 都是会令到自己开心的。口罩而家都惯咗戴噶啦，有时唔记得戴嘅咧，或者系你唔知谂紧啲咩嘢嘅时候，集中谂紧一啲事要解决咧，都真系有人唔记得咗去戴口罩。但系应该你自己个随身衫袋啊，或者你个手袋里边咧，都有个口罩。如果真系冇嘅时候咧，咁啊唯有先攞纸巾遮住先啦，跟住快啲落街，随时好多地方都买得到噶啦。紧守呢个卫生嘅我哋嗰个防线，然之后咧系大家都做好嘅时候咧，希望我哋可以真系同心合力击退咗呢一个我哋唔想见嘅情况。望远啲，想远啲，有个好字。 要辛苦得到。原来才是宝，他朝可敢骄傲，因今天率到，更崎岖可步，人能爬越高，将金光闪烁从拥抱，艰苦的即将过去，天更好，将你我愿望蓝图拼合全部砌好，新一天将可说句今天真的更好，最佳风景也能 落对歌词咧都好有味，都好有正能量啦。今天真的很好，好多时都系话俾自己听，你自己嗰个自我调节嘅心情咧，都帮到你好多。今天真的很好。临出门口嘅时候咧，有啲朋友咧可能喺个门口嗰个位置附近咧，就整咗块镜喺树，就系等自己出门口之前嗰一刹那都望望自己。好多嘢都整整齐齐啦，自己容貌可以吗？面色好吗？得 ，OK， 开始今天嘅工作啦，咁啊，5:49啊，今日咧就系11月30日，农历系10月16日，星期一，天气开始凉啊，如果你真系夜翻嘅咧。咁其实寻日都 feel 到噶啦，咁都会系天气一路慢慢凉嘅时候，你接受翻嗰个降低几度嘅温度。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咧，天晴同埋干燥， 内陆的日夜温差较大。咁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咧，系正为广东带嚟稍凉嘅天气。今朝早本港嘅气温咧，普遍比起昨日咧低一至两度嘅。咁系而家嘅温度咧就系17度啦，相对湿度咧系68%嘅。 幸运不肯轻招手，我要艰苦奋斗，努力不会有极限，若遇失败再从头，现实欺弄不担忧，我要跟他决斗，挺着胸对抗命运，用力握实我拳头，成功不会骤然降，喝彩声不想白白承受，求能用心，求能用功，求能做好鼓手，像怒海的小孤舟，难与凄风继续游，我愿那苦痛变力量，默默忍泪向上游。 张国荣的默默向上游，我们要得到的东西都需要努力。因为第四波疫情呢排在今年来讲，学生哥返学都真的反反复复。在这个礼拜三开始就暂停全港幼稚园和中小学，包括特殊学校和提供非本地课程学校的面授课堂和校内活动，直至到学校的圣诞假期开始。至于提供非正规课程的私立学校，一般称之为补习学校，都会暂停面授课堂两个星期。其实计条数，即系十月份都应该唔使翻噶啦，加埋仲有呢个圣诞假期，咁啊去到明年咧先至翻学噶啦，睇怕应该啊。时间仲有大概5分零钟到清晨6点。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

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都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六点后啦，今日起身咧，应该都感觉到凉凉地嗬。而家温度咧17度啊，比起即系上个星期咧，经常都讲住系22度啊、23度嗰啲温度咧，我一下子咧都有几度，不过就唔系突然间嘅，都慢慢系有条理地一路系低下嘅。咁啊，而家咧就系17度啦。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咧，正为广东带嚟稍凉嘅天气。今朝早本港气温普遍系比起昨日低1至2度。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是清劲。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天晴和干燥，内陆日夜的温差较大。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9%。今日呢个系即系11月份嘅最后一天啦，11月30日，农历系10月16日。喺呢一个月份咧，星期一嘅嘉宾主持咧就钟志光钟仔啊。咁咧，你都如果大家有系啊，成日用手机啦，有 Facebook 嘅咧，或者同埋你，就算你唔系呢个 Facebook 嘅用户咧，咁呢排咧就系你只要系喺一个公开嘅网页啦，譬如你五台之友嗰度咧，都已经系睇得到咧好多你有关系，即系清晨讲你嚟讲咧，拍咗一啲片同啲嘉宾主持，就讲下啊，我哋嚟紧会讲啲咩。咁钟姐咧亦都有拍咗两次咧，就都系提及到系礼拜一嘅话题讲乜嘢。今日咧所讲嘅话题咧，都先前有拍过片嘅，讲一啲其实都系悲凉嘅故事。咁而家咧，我哋就快听到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1月嘅尾声啦，呢一日系星期一啊，喺我身边嘅咧就系啊钟志光钟仔嘅。早晨啊，钟志光。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咁啊，嚟到11月份嘅最后一个星期一啦，记得你上个星期咧预告咗咧，今次所讲嘅嘢咧，其实都系来自一个真实嘅故仔。咁一阵听呢个故仔嘅时候，睇下系咪亦都系可以摆翻喺现代里边去運用咁樣啦嚇。 其實我講呢件事咧，都唔係好耐嘅事嘅啫，即係可能都係一個世紀啊，或者不足一個世紀之前嘅事啫。咁亦都係可以從呢個事件或者係人物咧，可以睇到我哋上世紀嘅中國人咧有好多嘅苦難啦。因為我今日所講嘅咧，就係等於預告啦，就講一個挽聯。咁挽聯咧，其實就係大家都知啦，即係會係有一啲朋友啊，或者親近嘅人啊，過身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會係有啲對聯啦，對聯嘅一種啦。咁其實有啲朋友過身咧，我最近都有幾個好朋友過身咧，我都係撰寫啲挽聯，咁喺個花圈度咧係附埋上去嘅。咁其實挽聯都係講過咗身先寫噶，咁但係亦都有啲好特別咧，就係喺個人未過身咧。原來有人已經為佢寫定挽聯， 嗱 呢個咧你唔好話佢詛咒佢，有啲人話哇唔係咁啊嘛，好似佢未死同佢寫定挽聯，咪好似咒佢咁樣。 咁其實我覺得可能佢係想做好好嘅準備啊，咁但係問題點解之前要做定呢個功夫咧？會唔會係有一個故事啊咁樣咧？ 嗱，其實咧就都係一啲悲慘嘅故事噶啦，即係我今日想講咧就係一個歷史學家好偉大嘅學者陳寅恪，陳寅恪先生。咁陳寅恪先生咧就係清華文學院當中咧四大導師啊，咁啊四大導師之一嚟嘅。咁佢嘅特點咧就係好好學問，好闊嘅學問。咁同埋咧，佢係喺外國留過學，不過冇攞過任何學位。 係。 咁喺個當時咧就 你可以睇到佢所重視嘅係學問，唔係學位。所以佢喺唔同嘅地方咧，喺德國啊、英國啊各個地方咧，都係不斷咁遊學，咁啊吸收咗好多唔同嘅學問啦。有啲好艱辛啊，譬如梵文啊嗰啲咧，佢都係掌握得好好嘅。咁之後咧，當然佢翻咗嚟呢個國家啦，咁啊喺呢個清華大學咧就係做呢個導師啦，當時叫做導師制，咁啊教呢個研究生嘅。咁佢1928年咧就同阿唐雲咧就結咗婚。 嗯， 唐雲係咩人呢？唐雲咧就字曉瑩啊，唐雲嘅祖父咧就係唐景崧啊，係同治年嘅進士咧，亦都係一個好即係有名嘅將領嚟嘅。 嗯， 咁而呢個唐雲本身亦都係有學問嘅。咁佢曾經咧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咧教過書。 係。 咁照呢個時間計咧，魯迅嘅太太許廣平咧應該都係佢嘅老師。咁其實咧，你可以咁講咧，即係兩個人咧都係有一定嘅學識啦。咁喺當時嚟講係一個真係逼人啊，即係珠聯璧合嘅逼啊。咁、即係一個好美滿嘅婚姻。 係。 咁但係個問題出於咧就陳寅恪嘅選擇。咩選擇呢？就係、是、去留嘅選擇。 係， 因為當時喺1949年咧，新中國建立嘅時候咧，佢係可以離開中國嘅。當時因為以佢嘅學識啦，據聞咧，香港大學啊、牛津、劍橋啊呢都會即係佢肯啦，就可以去教書，即係離開呢個中國嘅。咁、但係我諗佢當時嘅壓住或者佢嘅選擇咧，就係、是、繼續留喺中國。咁呢個當然啦，幾十年之後咧，即係佢個命運係相當之悲慘啦。咁但係當時我諗。佢同其他嘅文化人都有共同嘅體會，就係、是、中國先係我的地方，呢個係我的根。更加咧，頭先我講過咧，佢係喺外國遊學嗰一段時間，即係話佢喺外國生活嗰一段時間，可能佢會覺得，誒去到都係人哋嘅地方啊。咁、所以佢好明白呢樣嘢。咁而樂觀地咧，佢會覺得雖然政權變咗啫，咁但係我從來都冇係對呢個新政權有咩抗拒，亦都唔係話同佢哋處於敵對。咁佢又好簡單，自己諗我教書啫，係咪先？應該冇嘢啩。咁呢個當然係佢良好個願望啦。咁、但係佢亦都係覺得，咦，越接近呢個權力中心咧，就可能越危險。咁、所以佢當時就決定咧，係去到南方，好偏遠啦，落嚟南方喺廣州喺嶺南大學教書。咁、以為咧就可以避開一切啦。咁點不知咧，三反五反咧係的確唔關佢事，即係未影響到佢。但係去到文革嘅時候咧。對佢影響係好深，佢、當時咧即係眼又睇唔到嘢啦，咁啊亦都係行路亦都係好困難啦。咁佢同佢太太即係唐雲咧，但係去到晚年嘅時候咧，佢點解寫個挽聯咧？就是、因為佢驚佢自己過身比太太早，所以佢要為太太咧係先寫一個挽聯。嗰、個挽聯咧係好感人、好簡單，亦都好易明嘅。佢挽聯點寫咧？就係、是、替一對牛衣。卸载都城长段史，挥残难炮引，久存稍待颜夫人。 嗯， 睇得对牛衣，咁大家好明啊吓，即系 牛衣对泣咁样嗰啲吓。 牛衣对泣系啦，冇错啦吓。咁呢个即系大家咧，即系相看泪眼啦，因为大家都喺一个极其困苦嘅环境当中。 嗯 啊，咁就自然明白噶啦。卸载都城长段史咧。呢、這個卸載咧，要同大家係交代一下，因為呢個字幾特別嘅。 係啊，我立落去咧、啊，你冇留意咧，以為係沙載咁樣咧。 即係佢係打橫一畫咧，跟住咧就動四畫喺度。 係啦，係啦。 咁呢個卸字咧，就其實咧解四十，即係四十載啊。 哦。 咁同樣咧，有啲呢啲字咧，原來都幾特別，係少見嘅。譬如咧，你將兩個百字，一百個百啊，兩個百字平排一寫，就成為一個逼字。 哦。 呢、這個逼字咧，就解二百。就解二百， 好似即系照成落去咁样嘅啫、 类似吓，咁但系其实你睇到呢个卸载咧，亦都系有啲文字学嘅讲法咧，就嗱、是，你睇其实你差唔多将四个十字拼埋佢、 哦， 就 系、 是、呢个字啦， 系 嘛、 啊， 四个十字拼埋佢， 系啊 咁、因为咧，佢同我太太咧就系1928年结婚嘅，佢哋1969年咧先至离开呢个世界，咁即系都系超过四十年嘅。咁不過咧，我哋好多時候呢啲就係個約數啦，嚇唔會話咁準確啊，四廿一、四廿二、四廿三唔會嘅。咁即係呢個約數咧。咁但係佢講緊就係話，佢同太太結婚之後咧，呢四十年咧都可以講得話咧係一個令人肝腸寸斷嘅歷史。咁、但係其實呢個可以講法咧，只不過係喺比較晚年嘅事啦，因為早年佢生活得都相當寫意嘅啊咁。但系冇辦法啦，因為人世間嘅嘢就係咁啦，即係你一個美好嘅環境， 希望可以停留得到， 嗯、 但係實際有幾多係停留得到呢？ 係有啲都好無奈，你想咁又不能盡如人意嚇。 係啊，咁啦，跟住咧下聯咧就對翻啦嚇，廢殘難炮引啊，久存稍待眼夫人。廢殘者也咧，因為去到陳仁確嘅晚年咧，佢身體係好差嘅，包括咧佢嘅眼咧睇唔到嘢啦。咁而佢因為睇唔到嘢咧，佢太太咧係幫佢好多噶，喺佢寫作方面啊，幫佢寫啊，或者讀俾佢聽啊，同佢搜集資料啊，咁完全咧係靠佢太太好多嘅。咁佢只腳啊行唔到啦，咁所以佢話佢自己係廢殘啦。咁啊廢殘當中咧難炮引咧係寓意咩咧？其實當佢晚年咧文革嘅時候咧，亦都係被批鬥嘅。咁即係話咧，雖然佢已經喺個身體方面咧係有個殘缺嘅現象出現啦，但係文革期間咧依然咧係被批鬥，咁令到佢咧有好多嘅著作啊，或者好多好好嘅書信啊，都唔敢再傳，因為你知當時咧會俾人啲口實啊、啲黑材料啊去批判嘅。咁所以佢好悲涼，去講一句説話就係話：久存稍待眼夫人。咁即係話咧，佢預計咧自己可能會俾太太離開先，啊咁啊唔緊要，啊即係總之無論點都好啦，你離開先又好，我離開先又好咧，總之喺九泉之下咧，啊我呢個眼夫人咧，即係我眼力都冇嘅人咧，一定會同你見面嘅。咁嗰個挽聯嘅意思咧就喺度。咁我特別之處咧就係佢同佢夫人咧都1969年過身嘅，陳仁確過身先嘅。咁佢過身之後咧，約莫40多日啦，咁佢太太咧就相繼而去啦。 哦，咁嗱。在这里呢这个陈仁确他就真的有先见之明、哦。 嗯。 他真的最初是想着自己过身先的话呢那怎么呢所以他就写定这个挽联真的啱晒、啊。 你看到即整个故事或者是他们的遭遇呢其实在文革期间呢是多的事的。即很多文人的夫妇啊或者是不要说一定是两个都是文人啦、啊。即你看很多是老舍啊啊啲自杀啊很多这个。吴物啊，呢啲好有学问嘅历史学家等等咧，都个遭遇都系好惨痛。后期咧，亦都陆陆续续咧系有好多文字嘅记载出嚟。咁有人对呢段时间嘅文学咧，就称之为伤痕文学。咁的确咧，读嚟咧系会令人好伤感嘅。 系啊，即系呢一段系即系好唔开心嘅一段历史。但系无奈啊， 所以咪有人咧就讲系咁讲啦，就话，唉，当时如果佢离开咗咪好咯，因为嗱，你比对当时嘅情况咧，系有唔同嘅选择嘅，譬如好似胡适啊、傅斯年呢啲咧，就选择跟随国民党咧去台湾啦，赵元任就选择去外国啦，咁另外譬如唐君毅、钱穆就嚟香港啦。咁呢個就只可以講係即係人生啦。 係啊，但即係個人嘅選擇咧，又冇得話用個結果去判翻佢嗬。 你睇當時佢當代咧，好多係繼續留喺國內噶，錢鍾書等等留喺國內啦。即係呢個我哋當日你壓住嗰日，或者你做個決定嗰日，你冇個水晶球嘅喎。 嗯， 你純粹係憑你嘅信心， 啊， 憑你嘅諗法嘅啫喎。啊，如果有個水晶球好啦，係嘛？大家睇到30年後。呢度係點樣嘅？哇！咁你就真係好好過活啦。咁但係睇唔到噶嘛。咁但係睇唔到當中咧，你可以感覺咧，佢哋嘅痛苦就在於咩咧？就在於佢一個學者，佢哋本來咧有好多好嘅研究，對世人好有益，或者係對呢個文化界好幫助嘅研究，但係佢做唔到。 嗯， 因為留咗喺新政權入邊咧，好多時候咧就你已經冇咗呢個選擇啦。就例如整個清朝嘅學術咧，都係留喺邊度咧？就留喺做呢個訓誡啦，我哋叫小學啊，即係啲講係音韻啊呢啲。因為點解咧？呢啲咧就係文科當中嘅科學，唔做呢個詞章義理嘅研究，主要一個原因咧就避免俾人口實。口實咩咧？就話你詆毀政府啊，影響政府嘅穩定啊。因為你所有講緊詞章義理咧，你就要講道德嘅對錯。咁而如果我只係去閂埋門去研究下呢個文字聲韻啦，嚇講下啲古書啲字啱唔啱啊？呢個字點讀啊？嚇呢啲全部係文科中嘅科學咧，就不含呢個是非嘅，即係不含是非判斷啊！唔係話佢冇是非，係不含是非判斷嘅。咁其實呢個情況之下咧，就永遠如果你一個比較統治者係主導嘅情況之下咧，你開始就要諗呢樣嘢啦。啊，因為咧同呢個人命有關嘅。你睇睇陳仁確佢哋呢一代嘅學者咧所遭遇嘅情況就係咁啦。當時就係咁樣啦，所以你不得咧。 不由咧，佢哋轉咗個導向啊！阿錢鍾書好有名嘅嚇，咁佢之後後屘管追斬啊，或者寫下宋詞嘅尖注啫，咁已經冇曬即係早年圍城啊嗰類咁活潑嘅文章啦。咁你陳寅恪咁有名嘅歷史學家，同樣係喺佢晚年咧，即係佢嘅學術生命咧，對於佢嚟講先至係最重要。咁加上咧，佢同太太嘅遭遇啦，咁你都擔心。你知咧，佢自己固然之係殘疾啦，但係佢同樣咧，佢太太身體都唔好嘅，佢都係擔心佢太太嘅。所以你睇到咧，喺文字上面咧，如果你比對翻佢嘅晚年生活咧，你應該係覺得係好悲涼。 咁但係凡事喺悲嘅當中咧，就睇一點係令到自己開心嘅，就係佢哋夫婦二人都一條心，大家都係非常之恩愛。啊，個丈夫亦都替個太太咧就早寫定呢個挽聯，而傳聞話夫妻恩愛咧，就大家如果係死嘅時候咧，都係好近嘅日子咧，都一齊離開嘅。咁喺呢對夫婦嚟講，佢哋真係喎嚇。 係啊，佢哋後期仲撞埋一齊添。咁你覺得即係可能都係有少少嘅安慰啦。 係咁樣睇咯，唯有嗬。咁啊，每一個人嘅人生嘅路程都唔同。當我哋係改變唔到嘅時候，就唯有係一句我哋都冇得解釋嘅就命運弄人。 只可以咁講啦。 好啊，咁啊，唔該曬啊，鍾志光嚇，俾一篇嘅文章，其實都好有深度。每一次聽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有好多個反思嘅。好啦，咁啊，完咗呢個十一月份嘅嘉賓主持咯，下次咧就係阿葉君耀啦。 2021先同大家見面嘅喎。 二零二一年嘅一月頭嘅時候， 好似本來2021啊，好遙遠，其實原來唔係， 其實好近， 個零月之後啫 嚇。好，咁唔該曬鍾志光，咁下次見啦嚇。 好啦， 拜拜。 Okay, 拜拜。 人生相见有几番，为了分别时让你天天想我，今天我是痴情无限，相逢难聚爱更难，人生痴痴爱几番，让我痴爱长存心心里，今天我是痴情无限。就算他日再不重逢，我今日都想给你万种痴心爱无限。人生只且隔关山，在那分别时愿你一生谨记，当天我是痴情无总痴心爱无限，将来难料会如何？人生只且隔关山，在那分别时，愿你一生谨记，当天我是痴情。 黄沾作曲写词，爱一个人就算分开，你都仍然给予对方关心和祝福，不要带有怨恨。关谷英，我是痴情无限。 七时恭候，动起来，动起来！十一月三十号嘉宾，以运动联系好人好事社会企业 Run for Good 创办人吕乐文。 我覺得更加緊要跑步，其實係咪就係為個長度，或者為跑過呢個比賽好為？其實唔係，好多時你一路跑嘅時候係發現到自己多啲，原來我熱愛嘅嘢同我嘅工作係有關係。咁呢一個旅程其實係一個好內在嘅旅程。 星期一晚7點到8點，香港電台第五台，陳思正主持《七時功後動起來，動起來》。 早晨啊，各位朋友，我是 KC Lee 李国祥。咁我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我都会首先就赞咗自己先，觉得自己今日嘅身体咧，净系感觉咧好好啊。咁跟住咧，可能我就会去洗面啦。喺洗面梳洗嘅时候咧，我就一定会做嘅就系望住块镜喺度赞自己，觉得自己今日精神好好啊，觉得今日成个人嘅状态都觉得唔错。跟住咧，我就会落去咧自己准备一个简单嘅早餐。因为咧，其实早餐咧，只要带住愉快嘅心情咧，无论食乜嘢，其实咧佢嘅营养价值都会变得更加高嘅。咁点解我会每日都同自己讲呢啲咁正面嘅说话咧？因为其实只要咧，我哋喺朝头早咧个人啱啱瞓醒嘅时候，意识未曾非常清醒嘅时候咧，其实呢啲正面嘅句子咧就系入落我哋嘅潜意识度。如果当我哋可以带咗个咁愉快嘅心情，朝头早起身入咗啲咁正面嘅语句，咁我哋成日嘅状态都会变得非常之好噶啦。祝大家清晨爽利。 系啊，我哋要有呢啲嘅正向思维，自己帮自己嘅。好啦，多谢你收听星期一嘅清晨爽利。听日咧，星期二有崔博士啦，就继续讲前列腺病变里边嘅前列腺增生嘅。听朝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字显示，全球嘅新型肺炎个案增至6200万宗，累计145万人死亡。美国国家过敏性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预料，美国嘅新增个案喺感恩节过后会进一步增加。福奇表示，唔期望社交距离嘅建议喺圣诞节之前会有所松懈。美国的个案数字不会突然扭转向下。福奇又表示，旅客在感恩节之后的回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避免聚集，仍然有助减低确诊个案。美国确诊数字超越1330万宗，累计26万人死亡。筲箕湾外东村昨晚发生致命火警，一名男子昏迷送院，其后证实不治。事发在昨晚8点几，警员接报指外东村外日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到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卧在客厅，旁边有物件在燃烧，消防其后将火救熄。初步调查相信有物件因为电线短路起火，起火原因无可疑。九巴表示接获卫生防护中心通知，一名车长在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中呈阳性，目前已经获安排治疗，情况稳定。一名车长前日休假，至今没有驾驶职务。由上星期五起计的过去14日，他曾经驾驶 43X、 80M、 85、 85X、 286M 和 209K 一共6条路线，九巴已经消毒所有相关巴士。另外，他并没有进入员工休息室用膳，亦都没有同同事一起用膳。九巴已经安排清洁和消毒有关车站和车厂设施。九巴又表示会向所有车长派发深喉唾液样本收集包，鼓励检测。阿根廷警方搜查马勒当拿私人医生的诊所和寓所，暂时不知道原因。一批调查人员去到马勒当拿私人医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诊所和寓所带走一批文件。当地传媒表示，马勒当拿的私人医生可能涉嫌疏忽遭到调查，但仍然未知道他所涉及的控罪。检察部门亦都未有透露作出搜查的原因。有消息指，马勒当拿三名女儿关注父亲手术返回寓所之后，医护对她的心脏情况的照顾。 验尸报告初步显示，马勒当拿由于严重肺水肿同心肺机能衰竭，在睡梦中死亡，终年60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1月30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昨日单日新增115宗，是四个月来的新高。本地个案就占了109宗，24宗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第四波疫情比第三波更剧烈。有专科医生认为已经错失黄金时间，政府应该尽快收紧防疫措施。一阵听下佢意见咧。 疫情之下咧，政府系宣布后日开始，全港嘅幼稚园同埋中小学咧系暂停面授课堂同埋校内活动，直至到圣诞假期开始。咁相信咧，较受影响嘅一定会包括啊被贱民凭试嘅中六学生，同埋咧准备升中嘅小学生噶。咁究竟校方又会点样准备？专家有啲咩建议？一阵讲下。 政府今日就会发公告，强制安老及残疾等院舍员工在12月14日之前做检测，希望将来可以一星期一检。有工会指